当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猛烈碰撞，一切秩序瞬间崩塌。 시나리오를시작합니다 하나이상의생명체를죽이세요 Omniscient Reader The Prophecy 结合 An Hyo Soo Blackpink 的 Jisoo 以及 Lee Min Ho 全明星阵容共同演绎， 由与神同行制作团队倾力打造韩国年度票房巨炮，结合顶尖 VFX 特效的动作奇幻大片震撼来袭。 모든시나리오를지켜보는존재들성자들니들은이게재밌다이거지 当熟悉的小说忽然成为血淋淋的现实，每个人都必须面对预言中的命运抉择，他们能否改写结局？ 想亲身感受极限视觉与听觉的冲击，现在就上到 GoSuan.m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Omniscient Reader The Prophecy 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 详情条规浏览 GoSuan.my， 电影将于7月31日全马上映。 GoSuan Be Your On Track。